就是情绪化，被爱迷惑不上不下，够了吧算了吧，说真心话你善良吗，往前追往后退，爱 feel so good，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。